Hello， 大家好， 系大家好， 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啊！呢一集就喂讲下啲实际啲嘢啦，咁啊唔讲做生意，唔讲嗰啲啊，讲下平时啲生活细节嘅。台湾同香港其实乜嘢分别咧？吓、咁啊，今日有我啦，杰拉德， 哦，郑通嚟， 另外 仲有我啦，老温啊， 系啦，咁啊，先讲蛋间，其实而家讲已经唔系新闻嚟噶啦，已经隔咗咁耐啦。咁啊，早嗰轮咧。台灣有個乜鬼嘢客家委員會啊嘅咩 主委 咧，咁啊行下街踢住對拖鞋又俾人查身份證咁樣，跟住因為佢老婆係個立委嚟嘅，咁啊個立委就肥到啲差佬咧，又話佢唔尊重咁樣，即係搞到滿城風雨， 俾人侮辱啊，點樣啦？ 即係 可憐啊！ 我哋喺香港嚟講，喂，俾警察查其實都好正常啫，雖然我。 香港查身份 证，我咁耐以嚟都试过一次。 香港查身份证系佢，我问过佢话系因为每日佢要查几多个，佢要凑数嘅。 有 quota， 我净系问佢点解会查我，佢冇凑数啫嘛。 喺啲观众可能系警察，可唔可以就分享翻点解？ 留言啊，俾我哋睇下。 系啦，究竟警察系咁做咧？咁啊，重点唔系讲呢样嘢啦，重点就系即系有啲生活上嘅，其实台湾同香港真系好大分别。如果香港警察查身份证，冇乜嘢啊，好普通啫。咁。台灣搞咁大啦，咁其實有啲咩？你大家覺得台灣香港啲生活細節有咩大分別呢？有冇啲咩？ 你講埋咪身份證嗰單？ 係講埋 先啦。 哦， 阿老温講啦，佢比較清楚啲。 咁因為呢單新聞係幾日前發生嘅，咁就佢最主要喺嗰個台北個捷運站，即係轉運站嗰度好多人流噶嘛。其實嗰度係警察對於嗰度嚟講係一個重點嚟嘅。因为佢嗰度咧，成日周 都 好多 坐车啦， 即系毒贩啊，佢哋可能去台南啊，去南部啊坐车啊，嗰个地方系黑，即系重点嚟嘅地方，所以好多人查嘅，好多警察嗰度特别多嘅，所以俾人查好正常咯。嗰边你话其他嗰啲台湾乡下地方边有警察？连警察都真系一年见唔到几多个啦。如果即系大家听众嚟过台湾都知道， 其实好正常嘅， 好少见到警察。 即系台湾，即系咁个警察密度系唔需要咁多，外国都系咁样，可能你。喺美國喺加拿大喺屋企門口等成日都冇一個警察， 即係咯，咁唔似香港，香港因為人口密度高嘛，成日都見到警察嘅，警察密度好高嘅。台灣就唔同啲，即係我好多朋友嚟台灣玩咧，覺得哇，我哋玩咗成十日咧，點解一個警察都見唔到咁樣？即係我要特登咧，有陣時揸車經過，我特登話俾佢聽， 揾 個警察嚟睇下，如果冇嘅就睇唔到噶啦。 但係警局睇下咧。 咁可能遲早出咗事，佢成日都見到警察咁樣，可能我唔知啦，即係咁呢啲對於可能台灣人會覺得好驚訝咯，點解無啦查我？你係咪唔尊重我啊？即係你知道台灣好惡噶嘛，人權嘅係咪先？個個有選票嘅係咪先？好惡，加上佢係大官嚟噶嘛，係咪先？係咪？咁當然係借機咁，我梗係發借 肥人 發 揮 啦，肥下人啦。 結果俾人肥翻出 嚟。我點知大家好多嗰啲市民網民個個都撐警咯，真係好似 撐警啊！ 佢話。咪搞錯啊！冇人為咗你咁，以後都唔查咩？唔通係咪先？你酒駕各樣都會查噶啦。如果個個學曬你，唔使查啦。出出成咪你咩先？個個都肥緊佢咯而家。所以呢樣嘢，大家即係香港人過到嚟台灣要適應下咯。呢啲 喂，不過咁喎，先又講起踢，因為嗰位主委當時係踢住拖鞋咁，嗰啲咩藍白拖嗰啲夾住嗰啲拖鞋咁俾人查，跟住咪有個引申一個話題，我諗到喂踢拖鞋其實喺台灣係好普遍的。 系 香港咧， 普遍 就反而就冇乜嘢，同埋即系点讲啊？香港成日都话先敬罗衣后敬人，你做好靓仔，好有型。喂，你唔好睇小台湾，你踢拖鞋啊，分分钟几笪地，几十亿身家噶。 系啊， 我识得好多 friend， 佢你有阵时你喺街边都睇到噶，你睇到揸 Benz 噶嗰啲啊，宝马 踢拖鞋， 落车去 seven 都系只拖鞋出嚟。 有我顶佢唔顺就话你踢拖鞋咧，揸电单车嗰度仲有系个要去。要去轉檔嗰只轉波棍嗰只電單車，哇！你刮到腳痛噶嘛？邊可能？ 你唔好睇少只踢拖鞋，只拖鞋嗰啲真係勁嘅嚟。 真係勁嘅， 好多即係呢樣嘢，亦都同香港同台灣好大分別。佢哋唔係咁服裝嘅嘢， 即係唔係咁 care 外表。 係啊，你唔好睇佢，為咗等於我踢住拖鞋，樣衰衰，船頭船腦咁走去睇樓，啲 sales 一樣好熱情， 好熱情。 你試下咁樣再去香港，有冇 sales 採你啊？ 即刻喺門口話：阿生，你走錯路喎！你好似 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 文化唔同 啊！呢個就係好大分別，即係大家諗起啊。係 嗰陣時，我喺大學嗰陣時咧，咁個先生咧就教授啦，就喺外國翻嚟，美國翻嚟。 有一次就好唔順，就喺我哋班嗰度講話，即係話嗰啲大學生啊，佢話你啲衣著好差，即係有啲唔尊重我，因為我唔知嗰個先生就唔知喺英國同美國翻嚟，即係有啲啊紳士嗰啲咁。佢直咁寫話：你哋咁，你哋咁話邊一個冇著拖鞋嚟過上堂啊？我爭啲想舉手啊！你喺個班度成四三四十人咧，你舉手你就好樣衰。咁事實上係啊，即係就 算翻學好似 踢拖鞋都係著， 好少著拖鞋嘅。 我有啊，我哋嗰邊 我諗冇幾多，我都算冇乜點見過著拖 鞋。可能南部唔同啲嘅， 係啊， 南部自由 free 咩奔放啲啦。 南部熱啊嘛，又係咪先？腳都出埋汁啊！嗰陣時啦， 所以到時大家嚟到台灣移民啊，或者咩接觸到啲人，唔好諗住佢，你啲冇鬼用啊，冇錢嘅窮鬼嘅，千祈唔好咁諗啊！ 係啊，其實仲有好多喎，即係台灣要生活上嘅細節好多嘢嘅喎。 我老温呢度住得最耐你啦， 啊又係我啊， 梗係你講先啦。 唔係我舉個例子啦，譬如其實去個廁所都唔同啲嘅，係 啊， 係嘛？啱啱好多，譬如就算香港人嚟台灣旅遊啊，都發現一樣嘢嘅。咁啊，廁所裏面嗰格咧，即係大號啦，我哋叫做，咁啊，永遠都有個垃圾桶喺度 嘅，喺度嘅， 好臭嘅， 係好臭嘅。咁啊，次次一堆咁樣啦，不過而家 冧到成個山咁樣。 啊，會唔會而家我哋講啲 食緊飯 啊？食緊飯啊？可能食緊咖喱飯嘅，唔知啦嚇。即係你第一個感覺，哇！咁污糟邋遢嘅，有個垃圾桶有炸廁紙咁嘅， 係咯。 咁其實台灣人嘅習慣就係咁嘅，佢係唔。即係用完嘅廁紙咧，唔抌落去沖水嗰度嘅， 係 佢要分開嘅。其實呢個同以前嘅年代有關係嘅，因為以前嗰啲多數都係嗰啲透天屋啊，或者嗰啲即係唔係大樓嗰啲咧，以前冇咁方便嘅。佢嗰啲係你廁紙如果抌落沖水度咧，咁佢係儲存喺個地即係地下室嗰啲有啲地方嘅 化糞池 咁樣嘅。咁啊，每一個月咧就要揾人嚟抽嘅。所以咧。又驚塞喎，因為佢啲水咧驚唔係咁強噶，唔係自來水或者嗰啲咁強噶嘛。咁咧成日塞嘅話就好麻煩嘅，所以嗰陣時咧就好多人即係習慣係啦，就廁紙千祈唔好抌落。加上以前啲廁紙好流噶嘛，即係唔似而家嗰啲哇一見水即溶， 係唔會咁易溶。 以前嗰啲唔溶噶，好多都即係年代唔同咗啦。咁啊，咁有好多人嚟到唔習慣就係，咦點解台灣人個個都廁紙分開咁肉酸噶咁啊？即係好幾次，我開頭我頂唔順，知唔知啊？因為有陣時踎落去咧，個頭向住嗰個兜廁紙咁樣咧，哇！搞到都唔知點搞。 你入去未坐低？ 但你唔係去咩嘅咧？佢鬥過咩啲味？ 以前還好，仲可以即係喺裏邊食煙嘅，剔下味。之後禁曬煙啊，大禍啊！ 真係大禍。 係、哎、對住個兜廁紙，哇！頂唔順。不過後期都改善咗，有啲有蓋嘅啦，開始即係就好啲。如果唔係咧，即係你，譬如中南部有啲，譬如即係鄉下啲啦，我哋講，真係又冇蓋冇 塵， 哇，成地咁樣，真係頂唔順嘅。不過而家都好似慢慢改善㗎，好似最近 政府都呼籲 啦，係呼籲，因為而家廁紙都質地都改好咗。 有啲廁紙可以抌落馬桶嘅， 係 有啲就唔得。 而家好多 咁，佢就標明咗喺嗰個 tissue 嗰度寫明咗可以抌落去。 係，咁我屋企嘅習慣咧，其實都廿幾年嘅。是一直都冇即係分開， 冇分開， 因為我住大樓嘅，大樓嗰啲通渠嗰啲好方便嘅，咁同埋你買好啲廁紙咯，又唔係貴好多，咁好嘅廁紙自然就分解能力好啲噶嘛，就唔會成日塞咯。咁我用咗廿幾年都未分開嘅， 可以抌落廁所嗰啲廁紙唔會好貴嘅咋，我咁死慳嗰啲人嚟嘅，我都可以買到嗰啲， 都 OK 嘅， 都 OK 嘅，唔係一定話特別。 但最主要注意就唔好買，唔好用面紙咯， 係啊。面紙佢裏面有層膠咧，係硬性。 Temple 啊，真係唔可以放。 哦，千 Temple 唔得。Temple 係真係好硬。 Temple 唔可以放。 洗完晾乾都得啊，嗰啲即係要分清楚。 因為佢真係幫你洗面，你唔會爛噶嘛。喺廣告都咁講啦。 但係事實上你呢個係習慣咯。你譬如香港我嗰陣時做個餐廳咧，即係我都要洗廁所噶啦。即係啲女人咧，連嗰啲巾咧都抌埋落廁所，我唔知佢用唔用到嘅喎，我自己 用唔到。 但係即係如果入咁樣放俾你嗰種嘅方便咧，你就當係 隨便， 咁啊好慘嘅有陣時係。 咁點解我哋有陣時要即係注意下呢樣嘢咧？其實好多可能香港朋友嚟到台灣，可能係租人哋屋嚟住噶，唔一定係即刻買啫嘛， 係 咪先？咁你租人屋嚟住，咁一個月塞佢成日塞三五次， 你都煩啦、 個房東啊、屋主都興啦、啊，咁搞錯啊，成日塞我個渠係咩事啊咁樣？原來你唔小心用咗啲面紙抌落個沖廁，又或者成日抌埋啲無謂嘢喺個沖廁所，咁你塞得多人哋覺得你都差你啦，係咪啊？即係呢樣嘢唔係咁好咯，呢樣嘢真係要注意咯。咁啊，仲有生活上嘅廁所啦，係咯。仲有譬如我哋有陣時平時最簡單成日做嘅抌垃圾， 嗯。 呢樣嘢我諗你哋都可以。 哇！呢樣嘢我中意香港， 你中意，我都中意香港。 中意香港， 夠曬方便啊！ 即係我都好多年冇翻過香港，我早嗰排啊，咁啊係幾年前翻過一鑊之後咧，我一下子飲完罐汽水 就抌， 之後揾垃圾桶點抌嘅咧？咦，唔係喎，好似香港冇分㗎啊！即刻好簡單咁掉啊，幾開心啊！跟住 係啊，當年我嗰啲香港嗰啲廚咧，我有啲鋼管換咗，我就咁插落啲廚。香港啊，佢冇分嘅。 咁啊，咁既然咁講，即係話台灣係有分曬類，都非常麻煩咧。 幾麻煩下㗎？其實抌垃圾， 但係習慣咗，我覺得係即係對呢個社會好啲咯。因為我同我媽過嚟嗰陣時候會睇見分完之後，你個垃圾正真係嗰包垃圾咧，係十分一 size 到 少好多。 咁其他嗰啲變咗係嗰啲紙啊、膠啊、 樽啊、 玻璃啊， 可回收 啲可回收嗰啲嘢係其實係佔好大部分。真係嗰度可以做 多，有八九成真係可以回收。 廚餘啊，我阿媽話近時香港咧廚都會有分，然後因為香港仲有啲農地咧，佢喂豬喂乜嗰啲咧會 種菜嗰啲嘅。 香港而家冇咧，你分你都冇用。依邊咧就真係會有啲廚餘一桶啊嘛。雖然好臭，你打開倒嗰啲咩嗰啲垃圾，唔係嗰啲即係廚餘啦，嗰啲咩粟米芯啊、菜嗰啲框落嚟，佢真係會填土又好，又點都好。 有用有用， 閉氣五秒鐘躲到咁都 OK 嘅。 不過我都呼籲即係有啲啱啱移民過嚟台灣嘅人，譬如抌垃圾咧，真係要。即係做啲功夫咯。 係啊。 嗱，我嘅經驗啦，即係大家參考一下啦，就真係好煩嘅。 係。 譬如簡單嚟講，食個飯盒，食完咁有啲餸菜剩埋咧，咁啊好啦，第一個動作就係將啲餸菜夾起佢，放喺啲廚餘嘅地方先啦。咁啊，個盒又有都油啊，嗰啲會積嘅，咁啊要開個水龍頭沖下水先，沖乾淨佢。因為你冇可能話食完即刻攞去回收噶嘛，可能你儲翻幾日。即係幾個飯盒啊，一齊疊埋先嘅。咁如果你唔沖乾淨，真係好臭嘅，又積有蟲啊，發毛好仲煩。 有蟲。 有㗎。 咪野烏蠅咯，我知道。 有好多嘢㗎，所以即係我哋會順手就係整完啲廚餘，跟住沖一沖個飯盒，沖曬啲油或積啊去咗，跟住晾乾佢喎，仲要。係 啊。 晾乾先疊埋喎。啊，咁呢啲就係好繁複嘅，飲嘢都係嘅，搣咗個蓋佢，又要沖一沖佢咁樣。分類啊，垃圾啊掉啊，飲管啊掉啊，咁啊個杯紙杯嘅就沖一沖，就晾乾嘅咁樣。 所以造成咧，我都唔想即係打包翻屋企食飯， 冇咩都唔好翻屋企， 然後先翻。 真係㗎， 喺出邊食嗰啲。 係啊，但係我每次翻香港之後咧，每次翻個短暫停留咧， 就咁掟， 好中意打包嘅。 係啊， 打包方便嘛，即係睇電視嘅 happy。 係啊，你人哋間餐廳度咧個位又窄。 系 又唔坐得耐嘅，佢扫你 咁。咁啊，香港你出外食又比较麻烦啲嘅， 好受气噶，好似争佢钱咁 啊。咁我哋 客噶嘛， 我哋唔讲香港啦，兜翻嚟啦。 同嘅。 咁啊，讲垃圾呢样嘢，大家又要注意。如果你哋住大楼啊嗰啲， 系 大楼通常都有个叫做 垃圾收集嘅地方， 好听嘅啲名， 哦， 叫聚宝屋啊咁样嘅， 系 啊。即系唔会叫垃圾咁难听嘅， 聚宝屋啊咁啫。 诶，我屋企咪叫聚宝屋咯，屋企楼下叫聚宝屋嘅，好靓嘅个名。啊，你咁望浪漫噶，你管委会搬屋啊， 搬嚟你屋企， 冇乜创意啊。 咁啊，透天嗰啲咧，或者公寓嗰啲咧，就要即系唐楼啊，就要追垃圾车啦。 系啊， 即系定时定候嘅。 系啊，几点乜个礼拜边几日收回收，边几日收垃圾，全部你 架车会经过你个路口门口附近。 仲有手滴滴滴滴滴， 你就行出去等架车啦。 你唔好以为雪糕车喎， 系唔好过嚟出嚟想买雪糕追住架车喎，吓好大镬噶。不过讲一个趣闻都几过瘾嘅，追垃圾车其实都几好玩嘅，其实有噶。有阵时咧，你见到啲邻居咧，即系平时可能未必见得到噶嘛，嗰个时候就成日见到邻居出嚟噶嘛。哇！有阵时有啲正菜出嚟， 着住睡衣添啊！ 睡衣噶，真系睡衣啊！ 系，我都见过。 哇！呢样嘢 我近时就有追垃圾车嗰、那个，即系嗰个日子嘅。 系啊，尤其是夏天，啊、即系佢嗰啲睡衣，你知啦，要薄啲噶嘛。 系啊， 啊，哎，呢、這个都系几特别嘅。 因为点我都有睇咧，因为我系不嬲住大楼未，真系未追过垃圾车嘅。但系因为垃圾车好得意啊，成日啲我两个仔咧，细个好细个嗰阵咧，一听垃圾车好开心，好兴奋嘅。咁啊，但系睇垃圾车咯， 睇垃圾车， 就系求啲细路仔好奇啊嘛，乜都中意睇噶啦。咁佢睇垃圾车，我咪睇我要睇嘅嘢咯。 咁你阿老婆啊睇住你 咁，咁唔系嘅，我哋要亲咩噶嘛，同邻居要打好关系， 亲子啊嘛， 即系要识下啲邻居，互相帮助噶嘛，将来系咪？ 都几得意啊， 系几特别嘅。 喂，讲起头先话垃圾，又讲起咩蛇虫鼠蚁咁样啦，会积埋。喂，啲大楼咧或者啲社区咧，好兴做一样，早嗰轮都有啲喺我群组入边都有人提出嘅，佢哋落唔到会玩下除虫呢样嘢嘅。 系啊。 消毒 咯、啊，咁啊搞到成条街都系曱甴， 啲曱甴死、哦、即系死 数以千计。 哦， 咁咧，咁啊群组上面个个都哇，好得人惊啊，吓亲啊，唔可能接受啊，台湾咁邋遢咁啊。其实曱甴咧，全世界边度都有嘅，香港都有嘅。你见唔到咁一时同时咁多咧？其实除虫好噶， 除虫好噶。 当你屋企成日有蚊啊，好烦嘅时候咧，有曱甴啊，咁只要大厦一同你除一次虫咧， 就冇晒， 成个月冇晒嘅，真系系好正嘅， 系 几好，系嗰刻系嗰度核突咯。 唔系你佢有啲人认为话，哇，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对话，你见唔到唔表示冇噶嘛。 系 你见唔到以为冇啊？ 嗯， 我以前喺香港翻住嗰间屋啊，当年卅几年楼龄，而家五十啦。翻屋企第一个动作咧就杀曱甴。我屋企啊，一扎翻真佢都旧楼啊嘛，点会冇啊？你唔好话我真系冇，即系咸又唔讲香港。咁啊，呢度喺耐唔耐就會做下呢啲咁嘅除蟲，成地都曱甴，你唔好話覺得哇好核突啦。 其實定期做真係， 其實我同你講咧，以我所知道係香港冇定時除蟲啫，其他鄰近地方係有嘅，我嗰陣時住過都係有嘅。咁呢度更加會有， 咁係好事啦，真係。 會唔會香港人都好難生存，曱甴都生存啊？ 咁啊係啊， 會唔會啊？ 已經 即係咁講啫，講少啫，大家唔好嬲啊！ 唔好講佢哋。 诶，唔好讲佢哋啦。 系， 咁呢度系会维呢小呢生活系政府会做嘅咯，社区会同你做咯。 系， 都 OK。即系你俾咗钱佢嘅管理费，佢系真系会同你做啲嘢。咁所以有阵时头先讲到话倒垃圾，我会讲翻插多句就话，即系你唔需要话要对呢个社会咩捐几多钱啊，或者咩纳几多税啊，或者系咩国民教育。分垃圾就係好好嘅個人， 即 係 盡你嘅義務， 盡你嘅個人， 盡一分力， 係盡一分力，已經就 OK 嘅啦。為咗個社會做到嘢， 係台灣其實都好強調嘅，大家即係盡自己嘅本分，做好嘅話咧，其實成個社會都好嘅。係 啊， 因為有陣時你即係破窗理論俾人哋話，譬如你條街有個地方你抌一樣垃圾，抌一條街，人哋經過見到，誒呢度可以抌㗎，又抌下抌下，即即下就變咗個垃圾站。 呢度唔可以抌就係唔可以抌。 係啦，如果大家都要求即係好啲，尤其是我哋新嚟嘅香港朋友，即係特別注意啲即係當地嘅民情，就會好啲咯。 冇俾人話你啲香港人啊咁。 係啊，因為我哋會俾人標籤㗎，係 啊，好麻煩， 又會放大嚟睇嘅。 係啊， 咁所以變咗你即係盡量配合，即係做多啲咯。我覺得即係好似之前反正之前講句，吃虧咪當佔咗便宜咯，即係盡量即係做多啲俾人睇。咁人哋覺得啊，你真係好即係好愛呢個地方喎，咁樣咁咪會好啲咯。咁啊，講開生活細節，我仲有一樣嘢補充下嘅。 嗯， 係。 咁啊，譬如即係我個習慣啦，譬如好似買嘢咧，咁啊，譬如你啲賣場買嘢啊，或者買嘢翻嚟，咪好多啲包裝啊、盒啊嗰啲嘢嘅。咁我習慣咧就係可能 keep 一 keep 嘅啫 ，keep 好耐嘅 ，keep 一個月啊以上嘅。咁可能啲唔知可能香港朋友覺得奇怪。哇！你積埋咁多垃圾做乜鬼啊？咁多盒啊，各樣啊， 我都係喎，其實我都係咁。 你住幾千尺，梗係冇問題 咯。唔係，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其實，哇！你點解唔掉嘅？我喺香港神早都掉咗，邊有位放啊？咁樣嘅，我唔係㗎。台灣嘅情況唔同啊。台灣你買嘅嘢咧，你 keep 住嗰啲包裝，唔好亂咁掉，唔好亂破壞。咁咧，你用可能用兩三日，你都唔對路喎，唔妥喎。即刻包翻去， 退貨 可能隨時退得到嘅。 其實香港都係要你有翻個包裝先退得貨嘅。 香港啊， 系啊， 可唔可以退我唔知啦。 咁啊 系。吓、啊，香港可唔可以退我真系唔知啊、嗯。可能你未拆咧，佢都唔俾你退嘅。诶，换翻第啲嘢啊，咁样嘅，好烦嘅。咁台湾唔同，因为台湾比较即系重视人购买消费者嘅感受嘅。你随时你唔满意， 退钱啦就。 真系退钱噶，即系你简单啲，譬如去 seven 我试过退过嘢啦，退过噶。因为有次买咩面包，买咗个唔系朱古力嘅。咁、那個女唔中意食，佢可唔可以換朱古力？攞翻又換翻朱古力出嚟，即都有嘅。即當然未拆過啦，唔係咬咗一啖嗰啲啦。 Costco 咪有，應該有。 啊 ，Costco 仲嚴重，即退得真係誇張到咧。牛奶啊，我聽過有啲牛奶，啲飲一半咧，覺得喂啲味怪怪地喎，退翻去，俾翻錢你。 唔係成箱奇異果食翻食剩兩個，跟住話 咁啊， 係攞翻去退咧。 咁啊，真係好離譜。 咁係嗰個人嘅人格咁。 當然啦，咁 Costco 都 cut 咗嗰個友個會員啦，上曬上埋新聞噶啦。 有記錄噶嘛？你唔 係成咁你一句退十幾廿次咁，你嗰個 會員制佢對佢哋嘅保障咯，依啲。 但都顯示到就係即係台灣係即係服務性行業咧，好重視消費者嘅所以買嘢就唔好咁快掉咗啲嘢先咁啊，隨時真係有可能買錯咗，或者件嘢有瑕疵，隨時真係可以退嘅。尤其是網路購物呢度規定就係郵同埋郵，即係郵寄咩購物嗰啲咧，規定係七日內係無條件退費嘅。 係 嚇，呢、這個應該大家好清楚。 係啊係啊， 即係你喺網路訂嘅嘢。咁唔滿意咧，七日內都可以退翻俾佢嘅，係唔收任何費用添喎，冇郵費嘛，要俾翻嘅喎。 所以引申咗另一個問題啦、服務業好嘛，咁、你經營嗰個咪慘咯，係 啊，好大成本 做生意嗰個就慘啦， 好大成本， 即係呢個就我哋做生意嗰都分享過下啦，咁但作為消費者咁我個人咯， 買嘢即係我會咁樣習慣咯，會。 如果你講起嗰啲公司，我有試過咁嘅經歷嘅，我攞套同佢買嗰個小 HiFi 嗰啲咧，即係都係幾千蚊嗰啲，就壞咗，拎翻嚟整，咁啊整。唔知一個禮拜或一個禮拜就搞掂，我第二個禮拜就走去啦。即係我啱啱嚟台翻嚟台灣，嗰時候未有車嘅，所以我如果去嗰啲咩大家樂福嚟嘅，我去 好難買啲嘛。 因為做得好咪讚下佢咯，咪鬧佢啊嘛。咁家樂福，因為我屋企家樂福都要搭巴士，好鬼麻煩嘅。嗰陣時我未有車嘛，咁我再一個禮拜落去咧，咁佢話未搞掂喎，跟住我即係我因為年代久遠，我唔好記得當時我鬧佢咩嘅。總之我話佢喂你咁唔得喎咁。之後咧再過幾日， 佢好似係咪你佢通知即係過咗個禮拜之後，好似整好咧又去多一次。 咁佢但係佢好似又通知過我咁上下嘅，咁跟住即係通知我去啊，去完之後又話誒、又唔得喎咁啊，我記得啦，應該係咁 ，sorry 啊，嘥咗大家一兩分鐘。整好咗，我拎翻屋企，唔得，都仲未得，我再拎翻翻去，姐你玩我咪走嚟走去咁 嚟搬 啊，咁样跟住之后咧，家乐福打俾我，即系过咗又过一个礼拜咁样啦，咪落网攞地址，然后亲自送部机翻嚟，仲送多个水果盒俾我， 哇，咁正。 呢啲就係 service 啦。佢咪知道你是名人嚟㗎？ 嗰陣時邊有名啊？邊人識我？啱啱翻嚟都係三兩年啫。嗰陣時 即係三唔升七咁都 啊，未好明嘅嗰陣。咁而家都唔係好明。 唔係，即係好多嗰啲服務業咧，好驚俾人投訴㗎。係一投訴 擺上台啊，擺上網你揾。 即係隨時執㗎，可能。 可能。 因為前排都有單嘢㗎。唔知係個咩做麵包鋪、點心嗰啲咧， 嗰、那個唔係蝦嗰啲員工 喎，蝦員工嘛，啲員工爆料嘛，所以唔好隨時即係成日恰啲員工啊呢度， 係搞到啲人唔敢請員工，跟住又做假生意噶咯。 唔係，咁你對人好其實係好事嚟嘅， 咁服務又要好啦。 咁嗰次就係爆料，就係話佢個老細對員工唔好，之後而家搞到咧鋪頭都執埋，太多啲網民啦、啊， 同埋爆出嚟 啊， 佢又違法咧又。唔知違建咩？咁啊，亦都引申過我哋之前提過啦。其實七成嘅餐廳都麻煩㗎， 都麻煩嘅，都有問題嘅。你仔細去 睇，不過政府唔理啫。 你唔好搞到咁嚴重，冇人投訴咪冇事咯。 係啊， 係咪先？所以真係都嚴重㗎呢啲啊，餐廳服務。其實我哋將來都可以揾一集專門講喺餐廳都唔錯。 餐飲業啊，阿羅姨嗰個經營，咁我哋嗰個消費啊， 唔係係咯，我哋做下外景啊嘛，可以睇下唔同有特色嘅。 咁呢啲一定喎，咁我哋出去，即係我第二 part 嗰度會分享啲輕鬆得意嘅嘢啊，咁我哋周圍去唔同餐廳，咁我哋今日主要講下呢度啲生活嘅習慣啊， 仲有 咁可以提下就係話，我發覺香港咧就有人問我，點解你台灣嘅人咧用嗰啲廁所水咧係用淡水嘅咧咁樣？ 即係 我哋香港係用鹹水嘅喎咁樣。 哦。 咁我水嘅依樣嘢咧，即係再講下，就係話其實台灣而家嚟講咧，即係仲會停水停電嘅喎。係。因為譬如話你係咪夏天有陣時咧？ 缺水嘛， 缺水，依度可能有，尤其是系透天嗰啲咧，都會冇水用。 有， 系啊，最近南部都 最近咪係台南嘉義啊， 夏天少啲，系啊，通常都係冬春冬季到春季比較少雨水嘅，夏天就成日都暴雨噶啦。 咁就 嗰兩 系啊， 最近三月成日， 最近呢段時間都係咯，都好多地方缺水。 好似高雄咪停咯，宣布咗。 停水停電都會有，因為有陣時佢維修啊或者嗰啲都有。 但會唔會好多香港朋友覺得咁嘥啊？用廁所水用 佢覺得你好落後嚟抽，點解會停水停電啊？嗰啲咁 嘅 事， 其實都唔會嘅，慣咗就 OK 嘅啦，係嘛？其實係咪好多地方其實外國都有啲係用食水去沖？ 唔好講外國啦，香港都。最少一半大廈其實係用食水沖廁所，你哋以為係鹹水啫嘛？你翻屋企打開自己馬桶嗰啲水手機係咪鹹嘅？ 使嗰啲誒 test paper 試下先噶。 唔係，下次揾傑大試下咯。 嗱咁樣一杯咁， 因為鹹水管同食同埋嗰個食水管係唔同嘅，所以你睇翻自己大廈就知道啦。唔係個座座大廈。 都有鹹水， 都有鹹水嘅， 咁樣㗎，會唔會舊式嗰啲係鹹水，或者新式嗰啲鹹水？ 冇乜分新舊啊，睇當地地區嘅。 地區嘅， 因為我喺香港臨過嚟之前，做過一段日子嘅物業管理，我先知道原來香港大廈有啲咁嘅嘢嘅。哦，我都係嗰時先識嘅啫，我都以為全部係鹹水嘅，原來好多係食水嘅，係好多。 不過會唔會係台灣佢用食水？即係我唔知啦。呢啲如果網民知道有咩原因，可以即係喺 YouTube 度留言講下，而我所知好似係因為鹹水管咧成日會壞，會有出問題。 本來啦，可能因為你要抽啲鹹水入嚟，再 啲鹹水本身係點樣啊？ 同埋你要佢你先抽啲鹹水入嚟，你都要過濾一下，如果唔係一樣係你因為你抽入嚟、又係喺海度，咁一定係好多嘢浮下浮下啦，係咁樣到，然後你嘔翻出嚟又喺嗰度，咁你咪喺度，即係香港可以做到，因為沿海啊嘛。你呢度你中部地即係中間地區， 即係隨時中間可能會塞啊咁樣啊。 點樣抽咁長遠嘅水咯？ 可能維護嘅問題， 維護人係咯，同埋加上台灣有地震咧，點樣可能震爆啲喉嘅麻煩，又要分鹹水淡水玩咩？ 哇！爆鹹水都好大鑊㗎，係 啊，麻煩。 咁啊係。不過如果大家你覺得個沖廁所水用食水會嘥嘅話，其實都好多方法可以改善嘅。有啲譬如。有啲人譬如咪喺個沖廁裏面即係裝水嘅地方呢放幾樽嗰啲咩呀嗰啲膠樽呀、膠樽裝滿水就放去減少個容量。 其實可以調一調個掣㗎。 調一調又得。咁或者你平時即係用開譬如即係洗衫洗嘢嗰啲水呀留低咪用嚟沖廁咪慳啲囉。 如果真係有心慳嘅冷氣機嗰條水喉又自己整個桶載住倒落馬桶嚟就得。抽濕機又得，你真係有心慳嘅。其實 我試過喺台南見到一支廁所咧，即係馬桶廁所啦，後面咪有嗰嚿水桶嗰樣嘢。 啊，裝水。 佢上面咧係一個 洗手盆， 洗手盆仔，即係話你洗手流咗落去就變咗廁所嗰個水。我覺得幾好，仲要呢個設計係二十幾年前我喺台灣體驗嘅，唔係而家嘅喎。 早期就有呢個 冇新嘅有㗎啦。 補充一句咧，我第一次見咧喺日本見嘅。 啊！我唔企 啦，廿幾年前， 即係廿幾年前有噶啦。我覺得真係非常之， 咦正喎呢個 喺個馬桶上面咁樣 洗手有㗎。之後就佢變咗係沖廁所。 廿幾年前喺日本見過，咁我哋啲台灣好中意跟日本㗎啦。咁呢啲 可能嗰陣時，當時係咩現台灣添， 係啊，都唔出奇。咁啊，咩都有可能性嘅。咁啊，大概啲生活上，即係其實都仲有好多， 仲有好多啊。講 呢個係大圍嘅。要小節咯， 仲有我譬如你買車要注意點樣去傾啊，整車啊， 嗰啲係交易 搭車又好啊，即係太多嘢可以傾啊呢啲。 搭的士啊， 去玩仲多啲嘢啦。 的士佬幾好人㗎， 係的士佬 同你傾偈嘅嗰程。 不過搭的士咧，千祈唔好講政治， 係 真係唔好講， 落唔到車啊！ 你唔好諗住 嚟到講乜乜問問咁啊，嗰、那個台獨啊咩，就一定有市場。結果個司機原來就係統派嘅，咁你又真係出事啦。佢試過人真係的士佬講傾，就係、是、政治上唔啱噶，掉佢荒山野嶺，叫佢落車啊，試過噶，所以真係。好多嘢都要注意啦， 生活細節太多啦，慢慢講啦，我哋將 或者可以到我哋群組啦，或者 YouTube 上面留言，咁我哋又再同大家分享翻咯。好啦，咁啊，今次就差唔多啦， 講到呢度先啦， 好啦，下次再見啦，拜拜， 拜拜， 拜拜。